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那才能够大声。这一轮看个凶，敢不敢将一番坠落，坠入黑暗中。 你有一波加通观影红包未领取，七月十九号全天关注加通轮胎官方微信，点击语音按钮长按喊出红包口令，即可解锁加通观影大礼，百分百有礼，加通喊你来喊红包看电影。红包口令十九号当天节目中公布。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易水。 嗯，全新 CRV 到底值不值得买？ 所以是今天是我们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紧凑型的 SUV、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值得买的呀。 挺多人都还挺关注这款车的， 嗯， 因为 CRV 在整个的 SUV 的历史当中还是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嘛。是吧，早期卖的特别火， 当年的 CRV 加价的始作俑者之一、 对， 这应该算是当家车型了、 对 对吧。这新款提供了 1.5T 跟 2.0 升两种动力的车型可选，然后有十款车型、售价呢是 16.98 万元到 25.98 万元。 对，昨天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分两个排量、1.5T 的有七款，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2.0 的叫锐混动， 嗯， 然后它有三款车型，基本上是涵盖了现在绝大部分说我们家庭要买 SUV 这个车型当中的这个价格的这么一个区间。 嗯， 而且这款车啊还挺好看的，对吧，跟海外版是高度的一致，挺年轻和动感的吧。 嗯，你要说换我说啊，这个外观这个话要怎么讲，叫什么， 见仁见智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貂蝉， 就不是哈姆雷特吗？ 在我心中，这个 他现在只有貂蝉。 在我心中，就是我觉得屁股太翘了。 你确认不是安琪拉？ 就是 那是我，那是我。 这车前脸我挺喜欢的， 嗯， 挺精神的，提气， 嗯， 但这个车给我的感觉是到往后开始斜，然后从 斜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它后尾部翘太高了是吧？ 就像咱们坐 像上扬那种感觉是吧？ 对， 我觉得有可能是它后边那个车窗啊，本来就有一个这个形状、 啊， 然后显得尾部的线条就往上提了。 就可能我觉得吧，不管是 SUV 也好，还是好看的车型好，都要有一个小溜背的造型。它这个就感觉到后背就像 你这个就完全属于这个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诸葛亮。 你们心目中人挺多呀。 像我的心里就住着一个亚瑟。 对，一万能亚瑟。其实这个车我是觉得什么，因为洪城比较喜欢跨界车型，他喜欢溜背， 嗯 啊， 可能这种设计是比较传统的一个 SUV 的一个设计。 他的屁股就像一个悬崖。 但你不觉得这样啊，其实更增添了他后备箱的一个举架的高度吗？ 啊， 如果你、 哎、倒是 对吧，如果你溜背的话，他相对来 说的都很到点儿上。你发现 你看看，我现在是专业人士，你知道吗？ 对， 你以为安琪拉是白用的。 对，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实际上这款车上市之后，我们相信在一定时间之内你的提车是很 很困难的。 那我们说这车干嘛？ 你听，它可能还会有类似于原先 CRV 加价那种情况出现，可能只是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就是这款 CRV， 如果说我们选择一个特定的价格区间段的话，实际上它可选的其他的备选车型还有很多。那么咱们就看看，如果说咱们举着20多万元这个钞票，你买这个 SUV， 咱们到底还能买其他的哪些车型？或者说那其他几款车型能不能把这个全新 CRV 给 PK 下去？ 这个确实是要看的。 有道理，我们今天先来介绍几个备选车型吧。哎，你这备选车型里边有 V60 吗？ 没，那个太跨界了。V60 是属于旅行车。 对，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其他三款车啊，一个是比它要大的，同为本田的广汽本田的冠道的这个240 Turbo， 是两驱的，叫舒享版。 对，舒享版。 然后另外一个是昂科威，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上汽通用别克的这个 20T 的四驱豪华版，这是四驱的顶配。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家现在热衷度也非常高的、那个、 科迪亚克的， 对，斯柯达的那个大熊科迪亚克的这个330的七座两驱豪华版。 我跟你说，科迪亚克这车长得才叫老呢。才是你应该不喜欢的那个屁股呢吧？ 不是，科迪亚克 啊，还好， 还好， 还好。 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就是我如果要是安稳点，我会选这个。但是我或 你真的会选择科迪亚克？那你为什么不选冠道呢？ 我 反正都等不着车， 都等不着车， 都等不着车。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就是在同样价格区间内，因为我们选取的基本都是23万或者是22万这个左右区间的。 对对 对 对。 说的简单一点呢，我们给大家这几款车定的也都是，比如说像1.5T 或者1.8T 这样的偏顶配点车型。 对对对，偏顶配点车型。因为你花这么多钱，咱们实际上就不差那么3-4千块钱再去选其他的车。 但是你要是想买1.5T 的手动挡 CRA。那您就出门左转，您就买就得了。我们今天不在这看这个的考虑范畴之中啊。那咱们怎么先比价吧？ 对， 先把价跟大家 说 吧。 先说一下价吧。刚刚说的那个冠道17款的240 Turbo， 两驱舒享版是指导价是24.58万。 对。 但是 实际售价也得24.58万。 对对对，它现在肯定是没有优惠了，这么热的一个车型。 没错。 然后本田 CRV 2017款240 Turbo 自动四驱的。尊贵版它是23.18万，现在也是没有降价的， 刚刚上市。 对，然后昂科威的17款20T 的四驱豪华版25.99万，但它这个优惠我觉得还挺大的，将近3万多呢。 对，3.6万。 对，22.39万。但是这个肯定是每个地方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寻的是北京的价，它有一个这么 大家就想平均优惠2万块钱。 对，3万块钱。对对对，北京反正是有3万的优惠了。然后就是科迪亚克2017款的 TSI 的330七座两驱豪华科技版。和这名24.98万，它也是没有优惠的。 对，所以这个主落的区间段就是 昂科威了， 23到24，然后就看大家去怎么去选。你要是看价格的话，就那现在买一个昂科威，内饰空间啊什么的也 OK。 对，因为 它 真的是 合适。 这相如果说这么比较的话，其实昂科威跟他们都不在一个价上了。你想， 差了10000块钱往上。 就是对，如果说差几千块钱，我觉得咱们不当回事儿。它差10000往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考虑的因素的。所以价格优势上肯定是昂科威占优势了。我们再来看一些基本的数据吧，比如说动力上面的一些调教。 这个一会儿我跟你详细看。 发动机好， 详细说到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有一波加通观影红包未领取，7月19号前天关注加通轮胎官方微信，点击语音按钮长按喊出红包口令，即可解锁加通观影大礼，100%有礼。加通喊你来喊红包看电影，红包口令19号当天节目中公布。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四款车的一个对比啊。刚刚基础信息跟大家介绍完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发动机。可能现在人买车，第一是先看你外形好不好看。如果你外形合适了，我可能要对比同级别车呀，我都觉得不错的，就对比一下你的动力系统啊，你的这个给我的 传动系统啊， 对，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 现在来看 比例吧，大本田还是挺可怕的。 对，本田跟冠道都是 1.5T 的这个193马力、 嗯、 然后的这么一个数据啊， CVT 的变速箱。 嗯 嗯，它俩是一样的呀。 对，一样的，一样的，这俩用的发动机跟变速箱是一样的。然后昂科威呢用的是这个同样是 1.5T， 但是它的这个 1.5T 跟本田的 1.5T 榨取的功率不太一样。 对，它调教不太一样、它是169马力的最大的一个功率、 差着大概有十来千瓦，然后差着二十多匹马力、用的传动系统呢、昂科威跟柯迪亚克用的是一样的，都是七 速 的双 离合。 双离合、 所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参考价值，就是说 CVT 跟这个双离合现在是目前城市 SUV 当中它用的比较多的两种。 我问一下二位啊，你们要是双离合跟 CVT， 你们会倾向于哪个？ CVT 吧。 实际上要真是省心的话，可能 CVT 更省心一些、 你选哪个？ CVT 吧。 你看肯定是 CVT。 然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柯迪亚克，它是 1.8T 的，虽然它的这个怎么说，标上是 1.8T 跟 1.5T 好像高了点儿，但其实它的调教没那么高，它最大马力最大的功率是180马力。 嗯， 对。 但是它扭矩会大一点，因为毕竟排量高嘛。 排量更大， 嗯， 它的扭矩达到了300。 对，还有如果说非要在动力上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估计这几台车大概有一点差距。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调的再好，它始终还面临它小排量的一个问题。 嗯，就是起步的那一下。 对 对， 比如还有就是开空调的事儿。 对， 如果非要选的话，我觉得 1.8T 的发动机，就是调的再保守的这个 EA888， 嗯， 它后期还有，再说还有提升的空间嘛。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比如说咱们比起步，这个赫它是小排量发动机，像我可能排量就刚大一点，不管赫的这个最高功率它能跑多快，但是起步那一下它肯定比我慢。 嗯， 就你好歹你得让涡轮上， 那不一定，那要分你开什么车呀？我开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去的那个。 哦、 卡丁车、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就 OK 啊。 就赫占便宜是他体重轻， 轻啊。 我也是，我就排量比他大，我也跑不过他。为什么他比我轻？ 但是你 我飞得快啊。 但是你往后期的话，就是就完全不一样 的。那意思我沉重，我能压得住风。 但咱们来看这个匹配程度来讲，我觉得可能这个 1.5T 配 CVT 听上去可能更顺一点。 那一水开过那冠道的， 冠道 1.5T， 挺行吗？ 反正冠道是很沉的，因为将近两吨的车，但是它的 1.5T 确实，只能说本田这个发动机调的真棒，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放在 CRV 上还是放在冠道上，就是 都没问题， 都是没有问题。然后我其实这里边啊，就是这里边可以就是排除现在咱们说的最便宜的那个昂科威。因为它跟其他三款车型相比的话都是略小了一些， 嗯， 或者说是车型略老了一些。 而且说句实话，那套动力系统我们之前测试过， 不是特别 的经验 顺畅，不是特别顺畅、 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昂科威先行给排除出去、 嗯、 然后看柯迪亚克，毕竟它还保留一个七座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嗯，所以 这三台车那就你们怎么选吧。配置咱也不用详细跟大家说了，每台车的配置基本也趋近于相同。 对，趋近于相同，可能会有一些略微的差别，但我觉得都是、这个差别都是在他们的差价的可控范围之内。 对， 所以我就看大家怎么去衡量这三个品牌。你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那我可能会先抛一个这么一个砖啊，就如果说我上到了二十几万去买 CRV 的话，我就真不如去买空间更大的柯迪亚克或者是冠道或者是 URV 这样的车型、 嗯、 因为我得到的空间就会更大、嗯、虽然可能在一些细小的配置上不如CRV 那么的丰富，但是我得到的乘坐空间感受和整个的内饰的豪华程度要比 CRV 要好很多、 嗯、 家里人坐起来也更舒服。 我要是在这几辆车里选，我可能会选柯迪亚克。 为什么？ 就是我最近其实有看了很多斯柯达的车，斯柯达的车隶属于大众品系，所有的技术啊，包括整个的这些成熟程度，我们觉得还是可认可的。 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 对、 啊、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冠道。 你还是更倾向于冠道、 哦、 对， 为啥呢？ 因为我其实对第一是大，然后第二就是外观颜值，这肯定不说了、 嗯、 第三就是可能我对冠道更了解，然后本田这个牌子我会更喜欢它的这种调教、 嗯、 它的发动机的一个匹配。那相对来说我不是那么喜欢大众，我对柯迪亚克也没有那么的喜欢的情况下、 嗯、 对，所以我一定会选择冠道。 但只是现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在半年之后或者一年之后、 嗯、 CRV 降价了，